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86章。在这阵时，虽然我擘不开眼，但是我亦都知道自己应该是安全的。而家周围就非常之安静，除了是篝火的热量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亦都不知过了几耐，可能差不多有半个钟头左紧，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口讲嘢。嗯，原来是你。讲嘢的是吕叔，可能是他比我先一步醒过来，我就觉得好惊讶，心里面想，吕叔究竟同边个讲嘢呢？讲完之后，回答佢嘅系一阵嘅沉默，跟住吕叔又讲：你究竟喺度想紧乜嘢啊？喺呢阵时，嗰个人终于就开口啦。原来佢系哑巴。我听到佢嘅声音，心里边就真系又嬲又喜啦，非常之复杂。这个情绪激动之下，我就勉强咁擘大只眼。呢阵时，我睇到自己正系身处于喺一条冰洞入边。依有个火光等到呢个冰洞嘅顶部，隐隐约约可以映照出我哋嘅轮廓。透过上边模糊嘅折射，我见到喺自己身边嘅豆腐仍然都系昏迷住，隔住三几步呢就系、是、一堆嘅篝火，篝火嘅对面就坐住吕叔同埋哑巴，装备包就被堆积埋一边，喺旁边仲有一啲好似食物一类咁嘅嘢。於是我暂时就唔出声，所以佢哋亦都唔知道我醒咗。吕叔问完之后，哑巴冷冷咁讲：呢啲同你哋有咩关系呢？吕叔嘅声音仍然都系从容不迫咁，佢又讲：咁确实同我就冇咩关系嘅，不过你故意带我哋嚟送死，咁就同我有关㗎喇喎。一边讲一边吕叔把声慢慢就严肃起上嚟啦，佢又讲：关于呢一个咁嘅言兵古墓，你究竟知道几多啦？我而家睇唔到哑巴嘅表情，只能够听到佢讲嘢嘅声。佢都系一贯咁冷漠同埋高傲，而且佢又冇答吕叔嘅问题，而系忽然之间讲咗：醒啊！跟住冰洞顶嘅倒影开始向我靠近啦，下一刻就停咗喺我嘅面前。哑巴而家睇起上嚟就冇受咩伤，甚至乎面上边都冇咩变化，唔似我哋一路跌跌碰碰，而家肯定青一块紫一块㗎啦。我就有好多嘢想问佢，但係而家心口阵阵咁抽痛，嗰、那个声呢就哑晒，一时之间我都讲唔出嘢。跟住就听到哑巴讲：受咗内伤，不过啲骨头就冇断，要想企起身起码瞓三日。跟住佢指一指豆腐，冷冷咁讲：佢都系一样。三日之内我都唔可以企起身，我一时唔知道讲咩好。呢、这个斗里边，我点可能三日唔喐得噶？跟住哑巴又再讲：我哋会暂时将你哋安排去一个安全嘅地方，事成之后嚟接应你哋。吕叔大概因为身手好，亦都冇受到太严重嘅伤，仍然都能够走动，只系似乎呢就冇以前咁灵活。跟住吕叔行到我身边讲：诶、哎，陈兄弟，呢、这个亦都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，唉，食啲药啦。跟住吕叔就攞咗啲药过嚟喎。我啊记得哑巴离开嘅时候身上乜嘢装备都冇带㗎。当时佢就除咗一个手电筒同埋两把腰刀之外，乜都冇噶。咁呢啲药喺边度嚟嘅呢？吕叔显然系知道我喺度疑惑紧乜嘢，佢微微咁叹咗一啖气讲：唉，说嚟话长啊，我哋仲要喺呢度休息一日，我慢慢讲俾你听啦。吕叔自己亦都受咗伤，不过就咪使旨意呢个哑巴高高在上嘅人会同你喂药啦，嗰啲简直就系妄想。吕叔同我搞完啲药之后，又拖住受伤嘅身体就去照顾豆腐。呢一刻我真心感谢佢，对佢有再多嘅怀疑喺呢阵时亦都消散晒。唔去理吕叔究竟佢真正目的系乜嘢，但系能够做咁多亦都已经足够啦。 难怪呢个人嘅交友真系满天下啦，平常人根本上就真系抵挡唔住。吕叔喺同阿豆腐喂药嘅过程当中，哑巴亦都冇咩表示。好显然，我哋三个人当时喺嗰个诡异嘅铁链阵当中就遇险昏迷，系哑巴将我哋救出嚟嘅。佢至于点样救我，我就不得而知啦。但系有一点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，哑巴会唔会根本上就冇失踪呢？或者佢可能一直都跟踪住我哋？跟住我嘅目光就转向咗堆放喺一边嘅装备，我即刻就发觉装备包就多出咗一个，而且包上边全部都黐满晒好多嘅血迹。我哋所得到嘅药品应该就系喺呢个包里边攞嚟嘅。由于装备包嘅样咧系统一嘅，所以我哋冇办法喺外形上边认出系边个嘅嘢，心里边就不由得冒出咗一种不祥嘅预测。唔通系蒙蒙佢哋嘅装备？唔通佢哋出咗乜嘢事？睇嚟哑巴都睇到咗我嘅目光，睇咗一睇嗰个包一眼，但系佢就冇话要解释嘅意思。呢啲咁嘅疑问接住之前嘅一啲问题喺我心里边就系咁打转，但系一句话我都讲唔出口。呢阵时，吕叔同阿豆腐喂药嘅就快喂完啦，豆腐又仲未醒过嚟，可能啲伤势啊比我仲严重。吕叔见到我咁，就叫我放心啦。豆腐咧，因为佢着得比我仲要厚，所以咧佢嘅伤势冇我严重。只是之前在发烧，加上刚才一下子火爆起上来，将病压了下去，亦都不会说有什么大碍的。吕叔显然亦都刚刚醒来无奈，他想了想，跟阿哑巴说，吉子小姐临死之前叫我转达一句话给你。我就察觉得到哑巴冰冷的目光终于出现了一丝的波澜，就好像在深湖当中起了一些漩涡一样。猛然一抬头，漆黑的目光盯着吕叔讲：怎样死的？吕叔微微一笑，神情又即刻冷了下来。他说：和你有关吗？我大为解气，心知道现在就等于吕叔刮了哑巴一巴，但是看见哑巴的眼神，我不由得为吕叔紧张起上来，心想哑巴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。以我对哑巴的理解，他是一个典型的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代表。现在吕叔这样劝他发，那真是很牙烟的。从新手上来讲，吕叔当然不够他练的。他之所以能在斗里面这么牙刷，主要靠的都是一把鬼哭刀和他那些深沉的心计。如果撇开了这些，他真的不是哑巴的对手。我以为哑巴会发怒，但是他只是眯了眯眼，掘得掘住吕叔，跟住又好像回忆紧咩咁。过咗阵间，后背就靠咗喺个装备包上边，个嘴角一勾，冷冷咁讲：确实系同我冇关嘅。跟住佢眯埋隻眼，一副闭目养神咁嘅样。吕叔呢个人一向就善于伪装，佢攞呢件事嚟将阿哑巴一军，可能都系想套话嘅啫。点知道哑巴都毫无反应，我睇见吕叔嘅眼底下闪过一丝嘅深沉，佢跟住咧就恢复翻正常，面上边仲系挂住淡笑，亦都靠埋一边啊闭目养神啦。而家冰洞入边就非常之安静，固体燃料跳动嘅火苗为我哋带嚟咗温暖。人心就隔肚皮，我啊冇办法知道吕叔同埋哑巴究竟喺度谂紧啲乜。大部分嘅时候，嘴里面讲嘅话都系虚假嘅，一啲不为人知嘅嘢，永远都系藏喺最深嘅。我内心就诸多疑虑，但系亦都冇人为我解答。譬如嗰一个大血嘅装备包点样嚟嘅咧？譬如哑巴同阿吉子讲过话亲人嘅嗰个含义，又譬如哑巴接落嚟嘅打算。大概呢可能因为身体受咗伤，所以我感觉到好攰，冇几耐我又瞓咗过去。呢一觉就瞓到好深沉，醒嚟嘅时候係被吵醒嘅，有人一直喺度叫我个名。 陈元，陈元，老陈，变大，你醒下。我擘大眼一睇，发觉系豆腐。我再擘大嘴，个喉咙就唔痛咯。于是我就讲：哎呀，得啦得啦，我听到啦。喂，你精神唔错喎，变态系边个啊？豆腐嘅示意我睇一睇前边，跟住佢紧张咁讲：喂，我哋俾人哋撇咗啊！我顺住佢所指嘅方向睇过去，吕叔同阿哑巴正喺度重新分配装备，睇嘅样咧系准备要启程啊！吕叔听到阿豆腐咁讲，佢又无奈咁一笑讲：唔系撇你哋，你哋而家嘅身体就冇办法再前进嘅，我就俾你哋留一套装备，你哋又喺呢度等住，等到啲嘢到咗手，我哋就翻嚟接应你哋。豆腐老咗老个嘴，示意咧一面冷漠嘅哑巴讲：我真系唔信佢。吕叔啊笑咗笑讲：你唔信佢，唔通连我都唔信咩？豆腐啊迟咗一下就冇出声，吕叔亦都冇再继续，指住嗰一包已经执好嘅嘢同我讲：嗱，呢啲食品、药物、武器、能源都准备咗两份噶啦，咁啊你哋悭啲用，能够用三日左右。如果情况顺利嘅话咧，根本上就唔使咁耐嘅。跟住佢又指一指我哋所在嘅位置讲：后边咧系封闭嘅，前边就只有一个狭隘嘅入口，天兵应该系爬唔到入嚟嘅。至于嗰啲困尸或者其他嘅嘢咧，会唔会出现，我就唔肯定啊。呢个嘢就送俾你，必要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佢掉到火堆入边。喺呢阵时，我哋相处嘅地方应该咧系一条冰洞嘅尽头，好似一个水滴咁嘅形状嘅，周围都系圆冰，唯一嘅入口就非常之窄，个人咧就要趴喺度夹硬咁先捐得出去嘅。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就好安全，就算真系有啲咩意外啊，亦都系一个易守难攻嘅地方。呢一个咁嘅地方应该就特登为我同阿豆腐揾嘅藏身之地。我对阿吕叔讲：唉，多谢晒。吕叔微微一笑，指一指喺旁边翘住双手，正用一副好似睇曱甴咁嘅眼神睇住我哋嘅哑巴讲：呢个地方呢系佢揾嘅，多谢就多谢佢啦。我一时就哑然，豆腐反而呢就想到乜就讲乜，佢直接咁讲：吓，哑巴咩时候咁好心啊？呢阵时嘅哑巴就好似变咗龙耳疹咁。豆腐仲想讲啲咩嘢喎，我即刻打个眼色嗌佢收声，跟住我就去睇阿吕叔留低嘅嘢啦。嗰一个系好似一个巴掌大细嘅水牛角，就唔似阿尊瑞嗰一个好似艺术品咁嘅，而呢一支水牛角就系好陈旧，一睇就知道上咗年头噶啦。倒斗嘅带住水牛角，据说系可以震慑众子。而我之前亦都曾经见过水牛角发威，甚至到吕叔留呢样嘢系好嘢嚟嘅，于是就收咗落嚟，对佢岌咗下头。既然已经受过佢几次嘅恩惠，而家再讲多谢，亦都系有啲多余。我哋彼此咁对视咗一眼，心照不宣。以前系盟友，而家系朋友。我系一个意志好强嘅人，做咩事一旦决定咗目标，就唔理几难都一定要完成嘅。而且我每次都成功嘅，我从来都唔认输，但系呢一次就只能够认输，输得我心服口服。